to me. You are so beautiful. To me, can't you see? 离家的孩子，让夜歌给你温暖，陪伴你走出自己的路。这里是夜歌，我是吴周彤。 总有一天我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，请你牢记暂时避免你只为开创一个新的前途，请你等我回来寻着当初离开家的路。

你住的巷子里，我租了一间公寓，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。高中三年，我为什么